是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二课，小组的好处，组长的条件与准备。 弟兄姊妹平安，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，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。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。上一课谈的是查经的目的和重要。查经有三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第一，引人入圣，圣经的圣，圣洁的圣，把组员带进圣经里，让组员认识圣经的教导以后，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，并用神的话塑造自己更圣洁的品格，过更圣洁的生活。好，第二个目的，引人入圣，胜利的胜，得胜的胜，让组员明白圣经的话，并靠着圣经的话过得胜的生活。第三个目的，引人入圣，丰盛的胜，让圣经的话改变组员的生命，使组员有更丰盛的生命，过更丰盛的生活。另外，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记载，主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还有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可见呢，圣经对于人属灵生命的重要，就好像食物对于人肉体生命的重要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圣经是我们信仰独一的权威，是我们行事为人唯一的准则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最大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天上的父亲对我们说什么话。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神要我们怎么样处事为人，我们都需要知道。怎么样知道呢？就是透过读圣经而知道。不但要寻求明白圣经里面的话，更要透过圣经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并且要遵守他的话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记载，主耶稣说，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这个命令啊，就是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，所以我们要读圣经，才能明白神对我们现在和我们一生有什么命令，有什么旨意。知道以后呢，就要靠着全能神的帮助认真实践。还有，明白神的话，我们也才懂得分辨别人所传的所谓道理是真的还是异端邪说。今天我们上的第二课主要内容呢，是谈小组的好处，以及做组长的条件和准备。那么谈小组的好处之前，我们就先认识一下什么是小组查经。简单来说，小组查经就是几个人自定时间和地点，个人有自己的圣经，由带领的人，也就是由组长预先选好一段经文，大家一起研读，一同查考。那组长和组员呢，都应该有一个共识，那就是小组查经不是讲解圣经，组长千万不要占用大部分时间一个人讲。小组查经呢，也不是考试啊，不是考试，不是由组长一个一个的问，各组员就轮流回答啊，不是这样。小组查经应该让组员自由发言，但是又不能够天南地北的乱讲一通，而是很有次序的轮流说话。个人都要针对当天所查考的经文分享自己的体会。事前呢，组长和组员呢都应该有准备，无论是提出问题或者是表达自己的看法，都应该以诚恳谦虚的态度，有目的有内容讨论当天所查考的经文，一定要彼此尊重， 互相帮助，族长更应该树立这样的好榜样。好，那为什么要以小组的形式来查考圣经呢？小组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从三方面来看。第一方面，从圣经的教导来看，圣经从来没有教导人信主以后做一个孤单的基督徒，而是鼓励人信主以后呢，就要加入信徒的群体里面，和众弟兄姊妹过彼此相交、彼此建立的生活。小组查经就是这种生活的其中一种活动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记载，保罗说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而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就记载，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那弟兄姊妹，小组查经呢，正是一个彼此教导、互相劝诫、彼此相顾、激发爱心、勉励行善的机会。其实说起来啊，主耶稣和十二个门徒也是一个小组的形式。主耶稣选召了十二个门徒以后，让十二个门徒和自己一起生活，把自己的生活毫无遮掩地摆在门徒面前。然而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呢，常常犯错，常常误会主的心意，不明白主的教训，又彼此嫉妒，彼此相争谁地位比较大。而主耶稣呢，却还是深爱门徒，有时候呢，也好像仆人那样的服侍门徒。主不厌其烦地教导门徒，指正他们的错误。主也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，让门徒与自己同工，也让门徒分享自己的权柄，能够医病赶鬼。后来门徒也懂得效法主的榜样，也懂得把自己的性命摆上来服侍主，服侍弟兄姊妹。新约书信里面呢，也充满了鼓励弟兄姊妹彼此接待、彼此相爱的教导。好，第二方面，从肢体相交的角度来看，在大型的聚会里，弟兄姊妹交通的机会不多，多半是聆听牧师或者是听传道人传讲信息，是一种单向的教导，没有回应，没有交流的机会。而小组的好处就是人数不多，参加的人呢都有机会参与讨论或者是提出问题，无论心理、家庭、工作等各方面的难题或者心得，都可以在小组里面分享，好让弟兄姊妹彼此分担带导。这种分享和分担呢，可以帮助信徒的信仰和生活结合起来，不至于徒有外表的属灵平安喜乐，心里却充满了无比的恐惧、焦虑、苦闷和空虚。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啊，可以坦诚面对自己的需要，然后坦诚地把自己的需要和众弟兄姊妹分享，再透过弟兄姊妹的带导，把需要交托给神。这是每位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重要因素。那第三方面，从学习的层面来看，小组查经可以激发个人研读圣经的兴趣和努力。小组查经固然不能够代替个人查经，但是人呢，往往有惰性，缺乏恒心，因此透过小组呢，弟兄姊妹一同查考圣经，可以激发起个人查经的热忱和稳定。此外，小组查经呢，也可以扩展个人研经的领受，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和程度都不一样，个人的领受是有限的，但是透过小组里面的交通分享，彼此激励，可以开阔弟兄姊妹的心胸和属灵眼界。另外，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啊，人只能够从所听见的记得10%，忘了90%， 从所看见的记得50%，从所谈过的记得75%，那么从自己思考过做过的能够记得90%。所以啊，透过在小组里面一面讨论，一面思想在吸收，这比起单单听到效果要大得多了。还有一点呢，小组呢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，不需要特别的讲员，也不需要很多人，人多了反而不好呢，最好10人左右，只需要一位组长，经过充分准备以后就可以带领小组举行查经了。那有的非基督徒觉得教堂太严肃，不愿意踏足教堂，不拘形式的小组查经呢，正好可以成为一座桥梁，吸引并激发他们来寻求真理。再说，在宗教活动受限制的环境里啊，大型的聚会也许很不方便，采用小组查经的方式呢，就显得更具弹性了。接着我们来谈谈组长的条件了。做组长的人应该有哪些条件呢？怎么样的人才适合做组长呢？马太福音第15章14节记载，耶稣说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试想一想，组长要是属灵的眼睛瞎了，他会把小组带到哪里去呢？恐怕就像主耶稣说的，全部都要掉在坑里了。可见小组查经的组长多么重要，组长往往是查经小组成败的关键所在。比较成熟的组长呢，很快就能够使小组欣欣向荣，不合适的组长呢，却会使小组萎靡不振，甚至会伤害某些组员的属灵生命。想做组长的弟兄姊妹，真的要好好的考虑自己究竟适合不适合做组长带领小组。那么究竟做组长的人应该有哪些条件呢？怎么样的人才适合做组长呢？第一，比较成熟的基督徒。组长必须是认识圣经的，认识真理的，信主的时间比较久，经验比较多，比较熟悉圣经原则，比较成熟的基督徒。有的弟兄姊妹虽然很有才华，但是要是在主里不够老练，很可能把小组的方向带偏了。比较成熟的人呢，多半是坦诚的、谦卑的人，他会承认自己并不是万事通，组员要是提了一个问题，自己不会回答，就承认自己没有答案，不要因为怕没有面子就胡乱回答，坦诚的说自己没有答案，等找到答案以后再回答对方。组长应该让组员知道，组长也是人，也有软弱不足的地方，也需要弟兄姊妹扶持的。还有，比较成熟的人呢，也是负责任的人。组长必须有负责的态度，这意味着要拨出时间，尽心做好查经前的准备功夫，要不断的构想、检讨、改进，使小组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有长进。第二，做组长的人呢，应该是有负担的基督徒。在查经之前，组长必须用时间下功夫仔细研读圣经，没有负担的人呢，是很难坚持下去的。说起来啊，组长呢就是一个牧人，是组员的牧者，小组的带领者。组长必须认清，这个职分呢，不是出于人情，更不应该出于自己的领袖欲望。这个职分是神所赐的，神把一群组员托付在组长手中，组长就必须负起牧人的责任，好好看顾每一个组员。当记得彼得前书5章2到4节说的，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所以族长不但要下功夫仔细研读圣经，也要关心每一位组员，分担他们的喜怒哀乐，照顾他们各方面的需要，带领组员朝向长进的目标迈进。好，第三，族长呢，当然应该口齿清晰，表达清楚。族长不一定要像广播员那样字正腔圆，但是提出问题引导组员去思考，或者是解释经文的时候呢，必须让组员一听就明白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自己适合做组长吗？不知道你是毛遂自荐起来做组长的，还是众人推举你出来做组长的呢？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呢是被推举出来做组长的，被推举出来的时候啊，心里都不免啊惶恐战惊，觉得自己不行，哪有资格做组长啊？其实神所用的人呢，正应该有不配的感觉，才不至于靠自己的力量行事。自以为行的人呢，往往就靠自己，不靠神。哥林多后书3:5记载，保罗说，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，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。罗马书12:3，保罗又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太小看自己，以为自己什么都不行，也不要把自己看高了，以为自己什么都行，要看得合乎中道。你觉得自己适合做组长吗？不妨反省一下自己的现况，想一想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的把握呢？愿意爱主耶稣吗？是不是一心一意愿神的旨意得以成全呢？愿意为小组尽心竭力吗？愿意爱组员，为组员祷告吗？能勇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吗？有检讨求进步的心吗？能不能好好管理自己的生活呢？自己是怎么分配每一天的时间的呢？充分利用时间还是浪费时间呢？自己的灵修生活如何？不断进步还是每况愈下呢？祷告生活又如何呢？热切有恒心，还是时常忽略祷告呢？还有，自己带领的查经小组有了显著的进步的时候，愿意将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神吗？自己是真心做组长服侍组员，还是以组长为名，实际上却是为自己的利益设想呢？弟兄姊妹，对以上问题，你的答案如果都是正面的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胜任组长的工作的。我也相信，如果是神呼召你出来做组长，带领小组查经的，神就一定给你足够的能力来从事这个工作的。所以不要惧怕，杨恩鼓励你试一试，挑起这个责任吧。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组长应该有些什么准备了。第一，祷告。为每一次查经而做的最好准备工作，除了自己研读经文之外，就是祷告了。祷告些什么呢？求圣灵帮助自己明白所查考的经文，也为查经小组的每一位组员祷告， 求主使他们有渴慕真理的心，让他们也能够用心做好事前的准备功夫。求神赐给组员们智慧，能够明白所研读的经文，并且能够准时出席参加查经小组。也求神帮助组员，让组员之间有真诚的爱，使查经小组里面充满爱的气氛，让每一个组员参加小组查经的时候都能够投入，都愿意和其他组员坦诚分享自己研读经文以后的想法或心得，愿意彼此学习，也愿意更新。祷告求神让每一位组员都能够配合组长的带领，使大家都能够从查经小组得到帮助。另外，组长呢也可以为自己祷告，求神让自己有耐性，愿意细心聆听其他组员的分享，也有聪明智慧，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。切记，小组查经带领的好不好，虽然和组长的经验、知识或带领的技巧很有关系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，组长一定要做的准备工作，就是祷告。另外，就是研经，研读圣经。圣经是真理的道，必须加以解释，人才明白。解释的时候必须按着正义，正义是指原来的意思，也就是神启示这段话的时候原来的心意。要明白经文原来的意思，就必须下功夫查考，必须认识一些基本的圣经背景和解经原则。那这一方面呢，接下去几课会详谈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啊，第三，组长要准备的工作就是根据组员的程度准备一些适当的问题，到时候提出来引导组员思考并讨论。请注意，是适当的问题，也就是说不要问太简单太浅的问题，免得有些组员觉得组长在侮辱他们的智商啊。也不要问太难的问题，免得组员觉得莫名其妙。问题不要太长，免得组员摸不到重点。适当的问题应该是简明扼要的，而且是有连贯性的，使组员能够逐渐进入经文的中心思想。还有，适当的问题呢，应该具有启发和挑战的性质，才能够加强组员讨论的兴趣。例如，马太福音26:36-46记载，耶稣带着众门徒到客西马尼园以后，要门徒坐在一边等他，然后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到另一边祷告。组长要是问组员，耶稣带着谁去祷告呢？那这个问题未免太浅了。要是把问题改成，耶稣有12个门徒，为什么只带3个门徒去祷告呢？这个问题呢，就足以使大家去思考，耶稣和这3个门徒是不是关系比较密切，感情比较深呢？耶稣面临最大的苦难之前，是不是期望他所爱的这3个门徒全力支持他呢？组员分享以后，可以继续再问，那3个门徒有没有辜负耶稣的期望呢？门徒的表现对于我们今天做主门徒的有什么提醒呢？这些问题可以启发我们思考。当主耶稣感到悲痛忧伤的时候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不但不能支持他，反而睡着了，使主耶稣倍感孤单。然后组长就带领组员反省自己，我们也常常不把主的事放在心上，常常忽略祷告，逃避侍奉，叫主的灵担忧，实在也辜负了主的大爱。从这里再引发组员分享自己的经历或其他体会。那除了要准备这些适当的问题之外呢，组长还应该估计一下啊，预计一下组员会提出哪些问题，好好准备要怎么样回答那些问题。好，最后要说的就是，不要觉得组长的条件很高，自己没有条件，透过神的帮助， 也透过学习和实践慢慢累积了经验，神一定能够使用你有效的带领小组查经，使众弟兄姊妹得到益处的。好，今天这一课就在这里结束。